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听完了一首非常温柔清新的女声之后，我们来听一个萌大叔的歌，这是韩磊的《苍生》。这一首歌呢是反腐倡廉系列微电影《南夜清风》当中的主题歌，比较的特别哦。 日照云无忧，月光洒在水枝头，走在茫茫人海中，举身泊浊流。欢乐世界里，挂念现实不应有，情是芙蓉出污泥，绿叶起不休。丰收在金秋，踏遍千山和万水，正道心不丢。人生是首歌，喜怒哀乐当节奏，风清气正顺民意，江河荡神州。 韩磊一直给人是一种很正气的感觉，唱的歌呢都是比较的王者风范啊。那这样的一首《苍生》作为反腐倡廉的微电影主题曲呢，韩磊也表示呢，在反腐倡廉当中能够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啊，也是感到十分的欣慰。希望音乐呢真的也能够在这种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当中发挥它的一点力量吧。接下来呢听到的是林忆莲的 Better Man。 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 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下着冷冷的雪，挡不住彼此天真无邪痴痴的爱恋，白雪成为你我捉美，愿能共度每月每一天，无奈是天意，只能相见不能相恋。正在下着一样的雪，掩不住思绪已在浮现，一世的爱恋，白雪无言坐在身边，把灼伤我坠落心田，无悔无怨的陪我每月，伴我每天。谢谢你冻的雪，谢谢你最冷的雪，感激你付出每滴每点，明了这一切不复从前，也在为我心酸哭着脸度过每一天。谢谢你冻的雪，谢谢你最爱的雪，虽然你是我的誓言，奈何你终有融化一天，只好静待明年寒冬中与我相见。

或许会落叶萧萧，始终是你最珍贵的地方，独处的地方。遇过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人全都存在他的位置，亦有那夜独白一夜。或许是花繁叶茂，或许会落叶萧萧，始终是你最珍贵的地方，独处的地方。始终是你最珍贵的地方，独处的地方。 满江秘密花园，还有多少人记得这样的一位歌手啊？这是他99年推出的首张个人 EP 专辑《秘密花园》当中的歌。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播放一首洗脑歌曲了。当时听了两遍之后，完全被洗脑，脑海当中一直在回想着“宝宝起来嗨，好厉害”。好了，不多说，上歌曲，这是来自于吴莫愁、刘昊然还有黄灿灿带来的《好厉害》。 起来嗨，前排就买跟上时代，眼花缭乱心别乱，世界为你而来，你的气场全开，我 say 一 say 好厉害， 宝宝起来嗨，好厉害，吃点喝点早起来，好厉害，谁是你的菜，哦 party 热起来，草坪匆匆忙一排，好厉害，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啦，我 say 一 say 好厉害，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啦，哎呦。 谁是你的菜 ？Oh my god！ 哎呀，别不敢表白。你的一脸小心机，演的演的一大牌，阳过漂洋又过海，我 say 一 say 好厉害。 宝宝起来嗨，好厉害，吃点喝点早起来，好厉害。谁是你的菜 ？Oh party 热起来，草坪匆匆忙一排，好厉害。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啦，我 say 一 say 好厉害。 败家有你当家一人崇拜， 想要的就偷偷抱回家， 快快快快，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啦，我 say 一 say 好厉害，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啦，哎呦哎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啦，我 say 一 say 好厉害，心里一个温州老姑娘。 吴莫愁呢大家都熟悉，这一首歌也是他的一首单曲了。里面还有一位男生呢，就是唐人街探案当中的小鲜肉刘昊然。另外一位叫黄灿灿的女生呢，是被誉为樱花女神啊，也是之前武汉大学的校花，他们的组合演唱的这一首猴年单曲也是超级洗脑的。现在你脑海当中响彻的是哪一段的旋律或者歌词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曾经也是把很多人都洗脑了，这是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也是她的一首成名曲哦。 我给你爱你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

的 Bad Boy， 这是他97年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而且呢，这张专辑呢是继续由张雨生为他制作的，可以说这一首歌是奠定了阿妹的天后地位，让更多的人呢认识了这一个又唱又跳的原住民歌手。那接下来的汪峰呢，他可能要表达的不是狂野了，最近要表达的是他又为人父的幸福，来听到他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那再次当爸爸的汪峰，不知道还是否能够那样自由自在的做音乐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这样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驶上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 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